我只知佢好多 page。 佢话 人人都是呢个老白富， 佢话自己有七万个分身啊，喺高登， 系嘛，几犀利。 所以我要同阿 Tony 蔡哥咧计数嘅。屌咁样讲嘅时候，点解我突然之间喺呢个高登，本来即系都好出名嘅话，都几受欢迎。咁屌咁样都地底嚟嘅，原来 Tony 蔡， 你同唔系你喺呢个 零八年嘅时候，屌真系，相对10年嘅时候，同埋12年嘅时候， 我你你系俾， 所以我觉得真系揾阿，我真系我真系揾阿， 我真系要同佢计翻条数， 揾阿 Tony 蔡去选有着数啊，大佬，即系你谂下。哇！咁 Q 多人同時間仲鳩你，大佬幾有成本效益啊！大佬啊，咁所以嚇、啊，即係、啊、今時唔同往日啦。咁嗱、今節講啲咩咧？咁今日好似呢兩日有人好開心啦，見到啊邊個呢個咩葉家寶啊，話唉跳 Q 曬舞又成啊，跟住又揸住本呢、這個咩嗰、個咩冇四肢嗰個叫咩名話嗰。 个澳洲佬， 个澳洲佬啊，系即系话点样，即系正能量啊！哎呀，冇手冇脚啊，都可以啊，好坚强咁样生活啊！佢攞本书出嚟喺度话啊，冇嘢噶啊！嗱，我啊几坚强啊，系咪？即系罚我150,000啫，系咪？我拖粮之嘛，系咪？ 咁但系问题好多人拖粮要坐监噶，即系6个月到3个礼拜不等噶。 喂，即使你当日嗰、那个即系市区重建局嗰个叫咩啊？ 张振远。 张振远个契弟啊，都要做160小时社会服务嚟。 嗯， 喂，点解呢？因为你香港一个即系资本主义社会里边，你嗰啲老板其实已经系有一个好大嘅自由权咧，喺你嗰个成个商业嘅营运里边，喺呢个过程里边咧，第一个你需要批嘅，除咗系政府嗰啲钱之外，第二个就 系 员工啊嘛。即系如果你排 priority。of liquidation 我哋所謂嘅，即係真係你清盤嗰陣時候，你要排隊嘅時候，都係員工係優先嘅，因為我哋嘅社會裏面就係會睇咧，就係邊啲係弱勢人。嗱，當然你話葉家寶呢壇嘢咧，有啲人咧就以為真係有爭議，喂，屌佢都係打工仔啫，佢又唔係股東，係咪？但係你冇忘記一樣嘢喎，喺而家嘅現代社會嘅公司結構裏面咧，股東。唔係最主要嘅負責人嚟嘅喎，呢個只其一啦，因為你 manage 民所謂管理層先係啊嘛，同埋你報去政府嘅時候，你所謂有 RO 呢樣嘢，所謂 responsible officer， 我用呢個 term 即係頂住先啦。喂，咁唔係你問責邊個問責？好啦，講翻亞視呢個 case 翻轉頭嘅時候，大家都知你嗰班股東喺度玩嘢啊嘛，明？嗱，我嘅觀察係點咧？你係借班員工。嚟揾呢一個嘅投資者入股嘛，而根本你背後嘅黃晶又好，咩盛品如家族又好，嗰啲全部嗰啲契弟，根本咧就已經知道亞視係冇希望，就擺曬成班員工咧係上嚟台嘅，跟住就攞拖糧呢一招啊嘛，所以今次咧689就算快手噶啦，即刻話唔續你個牌啊，冇人再買你嗰啲股份啦。 谂唔到点 defend 你啊嘛，其实佢都已经即系拖。 喂，同埋你班友搞到成个亚洲电视已经系一个中央电视台啦，你一个节目嘅喺黄金时段嘅播出啊，系少过谭博嘅《党国笑谈》啊，你系咪笑死人？ 吓你， 即系我唔系笑阿谭啊，而系喂我同你咁比啊，你系随时打开部电视。撳個二嗰個掣就已經去咗你亞洲電視噶嘛，都唔係變二添，可能係一添啦。有啲人係交 呢個我哋嚇古海雲圖啊，嗰、那個 group 啊，嗰啲人都多過佢啦，嗰啲觀眾啦，係咪？ 喂，大哥，你搞到個電視台咁差，你政府其實唔早應該要收翻佢個牌啦，你仲俾佢攞住啲員工嚟冇？你作為 management， 你作為 RO 所謂嘅即係主要負責人，我唔告你，我告邊個？喂，你呢個立下一個好壞嘅先例啊！亞洲電視，你班投資者其實根本喺當中咧係上下其手噶嘛。喂，我管唔到你噶。你諗下台灣佬嗰、那個唔知本來嗰陣時候佔40%股份嗰、那個 蔡顯明， 蔡顯明嗰個旺旺集團嗰條咁啊，難聽講就係即係都已經係即係大哥嚟㗎啦，都搞你唔掂、你包即係成班大惡嚟嘅，跟住咧就恃住咧揸住亞洲電視呢個牌咧，喺個成個過程裏面咧就係、是、借呢樣嘢咧係嚟上下其手啊嘛，你諗下